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灵历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。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面稚气梦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事。 快乐望仍是你像个疯子，愿你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可爱事，热烈时愿没法遇像狂雷和暴雨。 Please tell me, please tell me your history tonight, please whisper to mePlease show me your history tonight. Ooh. 何妨细说恋爱事，同来换味那份痴。美丽有情蜜意，轻轻涌至。从头细细讲你知，傻傻恶恶那日子，快乐茫然是我像个疯子。愿我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好故事，热烈时愿没法遇像狂雷和暴雨。 Please listen to me, please listen to me, my history tonight. Please listen to me,

我愿意 为我多花点心思， 我愿意 为我一生耗心思。 这份情意，让我倾出心中意，让我倾出心底意。我是从来一心一意，如果还是感到怀疑，愿给我暗示明示。我能让我终会得到你，能为爱，能为爱牺牲。如果还是感到怀疑，愿给我暗示明示。如果能让我终会得到你，能为爱，能为爱牺牲，我愿意 为我多花点心思， 我愿意 为我一生都心思， 我愿意。 是爱他生于天结中，一双眼热似火。又怪他生于天结中，使得我着了魔。是一串火烫得我人难静坐，热恋似火，那顾后果？爱似火，炎炎的烫热我，延续着一个梦，那并未算是祸。爱似火，红红的灼热我，燃亮着一个梦，炽烈如火。就算这一刻竟变我，也都已令爱火。时惯他早抛开怯懦，无非是为爱我，实在爱我。是爱他生于天蝎座，一双眼热似火。又怪他生于天蝎座，使得我着了魔。

怕终只得干牵挂，只因真心现在已成。打开信箱，来里得一片迷茫。打开信箱，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 情控制渐无，因今晚他的双眼有爱火流露。平时如冰山的开始 rock and roll， 跳跳跳跳，亦都要跳舞。我被他的眼光擦到着火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叫火速车，火速的踱步。

愁和怨心中不再忍，情场里我好比小丑，埋藏我的泪我的笑，平复我内心的颤抖，洒脱的无声的分手，放开心水里的扣，叹以后夏与秋，每年情深厚，始终不忘旧友。愁和怨心中不再有，情场里我好比小丑，埋藏我的泪我的笑，平复我内心的颤抖，脱的磨丝的分手，放开心锁里的扣，盼以后夏与秋，每年情深厚，始终不忘旧友。否仍然剩没有，就好像一串梦，梦醒了一切亦空，或者是我天生多情，方给爱情戏弄，同你再追逐一个梦，梦境消失岁月中，唯有在爱中苏醒时，方知爱情非自控。我渴望自由，让我冲天飞，当初的我太冲动，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，应信当初情深中，情爱就好像一串梦，梦境生于意念中，如你共我心不相同，一生爱情都白送。

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 一眨蓝眼睛，轻轻笑的他跟我讲再会，转身对翻身倒跌再蔓延，轻轻笑嘴边，再也不想再会。默默然默默答前话已知，口袋里鲜花浅满水滴，独自停独自踏红地毡，嘴巴里反复再也不想再会。一切事也许一般草草了事，生命也许只可葬在失意时，如云在山雨云下静立一般野愁思。醉过了又醉，心底醉过了又醉，带我带我到无愁地，酒杯醉过了又醉，心底醉过了又醉，风筝带我到远地，牵走心里往事。 蓝眼睛，轻轻笑的他跟我讲再会，转身退翻身倒跌再蔓延，轻轻笑嘴边，再也不想再会。默默然默默答前话已知，口袋里鲜花浅满水滴，独自停独自踏红地毡，嘴巴里反复再也不想再会。一切事也许一般草草了事，生命也许只可葬在失意时，如云在山雨云下静立一般野愁思。玻璃碎过了又碎，心底醉过了又醉，带我带我到无愁地，酒杯醉过了又醉，心底碎过了又碎，风筝带我到远地，牵走一切往事。 初跟他相识的那天， 心中不知不觉暗将爱奉献，漫步共话情意每天，暗觉热吻感觉突然，分开只一刻亦仍挂念。想起当初跟他相拥的那天，车厢相看相对，爱心两互牵，亦梦亦幻如梦似烟，再次热吻感觉自然，一刻的痴恋造成片段。就算有真爱念，亦会有变迁。就算痴心两面，亦觉心酸。跟他的往事消失前，他朝躺在户莫再挂念。相相看相对，爱心两互牵，亦梦亦幻如梦似烟，再次热吻感觉自然，一刻的痴恋造成片段。就算有真爱恋，亦会有变迁。就痴心两面，亦觉心酸。跟他的往事消失前烟，他朝躺在户，莫再挂念。就算有真爱念，亦会有变迁。就算痴心两面，亦觉心酸。跟他的往事消失前，他朝躺在户，莫再挂念。若有一天真的再会，亦作片段。 声凄怨，淡淡去淡无言。过去终于过去，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。 每段美好的片段，脑海一再闪现，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？ 在困苦 中百转，但结果在眼前，事实证实无缘。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。

心里边，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像红日发放金钱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。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 运不肯轻招手，我要艰苦奋斗，努力不会有极限，若遇失败再从头。现实欺弄不担忧，我要跟他决斗，挺着胸对抗命运，用力握实我拳头。成功不会骤然降，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，求能用心，求能用功，求能做好鼓手。像脑海的小宇宙，冷雨凄风继续有，我愿那苦痛变力量，默默忍泪向上游。骤然降，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，求能用心，求能用功，求能做好鼓手。

期望有一天可带住你遍历远方流浪。在天际远望，白云上躺一躺，无论要经过多少风雨，还是要挺身直航，愿一起找寻前面我的方向，来让那片片白云明白我心里所望。在我心里独留住一次，期望有一天我跟你到达远方彼岸。在天际远望，白云上闯一闯，无论要经过几多失意，还是要挺身一往，愿一起找寻藏在我心里的方向，要直到片片白云明白我此生路向。 白雪封天，孤身旅客，宿起见他的孤单，他早已藏在心事哭诉遍，无数次在那山坡，他苦跌过，伤口多，种种心酸，种种那事，曾亦使他心碎过。全赖有你，在冷风中伸手暖透他心窝。今天风中高歌旅客，原是当天一个我。头上有你热我心窝，心中充盈好比火。身边有你 心中有你，前面山多必跨过。 有几多会应顺安排，这段情不必理解，纵然此生满途波折，一起同步也轻快，能共你一起天意安排，爱共情不可理解，有缘相识无缘相爱，仿佛存着了分界。 漫长岁月去常清往日债，缘分有几多应顺安排，这段情不必理解，纵然此生门途波折，一起同步也轻快，能共你一起天意安排，爱共情不可理解，有缘相识无缘相爱，仿佛存着了分界。能共你一起天意安排，爱共情不可理解，有缘相识无缘相爱，仿佛存着了分界。可知我怎会再回来，不因真正需求，因我梦里多少回为你诅咒，我在远方不快乐，背着无数离愁，一个痛苦的责备随着我走，从照片中找到宁静那山丘，曾在那边那个树林携着双手，此刻你想我再从头栖身此处小楼，可叹实际不可能，但你知否，我没法多讲句话，眼泪唯有直流，知道这刻相见后还是要走，令我心伤忧，曾在这方这个门前含泪挥手，可知我怎会再回来，不因真正需求，因我梦里多少为你诅咒，我在远方不快乐，背着无数离愁，知道这刻相见后还是要走，thank you.

但可否不去？挨过种种苦与悲，真的感激你，莫到远离，唯想一生一世到一起，一生不会说别离。我太爱你，与你见少日也担不起，离别方滋味，你要怪我请降罪，但要你无福到远方地拥着你，难以再说对不起，但心声当会知，让抱拥，用心相交通，不需要措辞，明日乐趣源头至，挨过种种苦与悲，真的感激你，莫到远离，唯想一生一世到一起，身边没有你，我宁愿已死，寂寞空虚我担不起，分分钟想你，莫抱怨你，啊，太喜欢你，将一生的快乐献给你。吹着我，抱着了一首爱歌，让热流纷纷的取你，愿你不回不影躲，热爱和风吹着我，吹着我不想躲，让热情身心都走遍，然后要你拥抱我，随手在风里找一片欢乐，要他轻拍我，随手在风里找一片欢笑，陪你陪我讲当初，全身都是爱，请问你攞几多？给予你，一切都给你，无尽爱意给予我。在风里找一片欢乐，愿他轻拍我， 守在风里找一片欢笑，陪你陪我讲当初，自觉全身都是爱，请问你攞几多，给予你一切都给你，无尽爱意给予我。 莫清算旧账，不用再难堪求我原谅，我还是记得那一巴掌，他委实令我心伤。为何动火愿不记旧账，本是信真我好愿望，我还是记得那一巴掌，他打在我的脸上。啪一声面珠火辣辣，烧得心中情火更旺，我盼永远留下那手掌印，日后亦能让你欣赏。热情留在心未敢太放，可闻良心无非非想，我还是爱惜那一巴掌，他表示你的立场。敢太放， 心中盼望， 问良心无非非想， 恕我妄作， 还是爱惜那一巴掌，他表示你的立场。 眼睛轻轻笑的他跟我讲再会，转身对翻身倒跌在晚意，轻轻笑嘴边再也不想再会，默默然默默答前话已知，口袋里鲜花浅满水滴，独自听独自踏红地毡，嘴巴里反复再也不想再会，世事也许一般草草了事，生命也许只可葬在失意时，如云在山雨云下静立一般野愁诗，玻璃碎过了又碎，心底醉过了又醉，带我带我到无愁地，酒杯醉过了又醉，心底碎过了又碎，风筝带我到远地，牵走心里往事。